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其实这期节目呢，是我们的这个白色情人节的特别节目啊，只不过提前录了出来啊，跟大家见面。这期话题呢，就是想聊一聊暗恋的故事，说一说你暗恋的人，顺便呢，偷偷跟他表个白。 对，白色情人节，哎，其实我说实话，我很久不过这种就是一些零散的小的节日了 啊， 难得， 我也是，因为太多了。 对对对，托大家的福哈，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下这个白色情人节。 嗯，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 By Two 的一首很经典的歌，叫做《甜甜圈》，很开心， 嗯， 很甜蜜的一首歌。 对，下面这个朋友啊，他的这个留言很甜了，嘴很甜，他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海绵宝宝。他说，我暗恋你俩主播七八年了，一直没告诉你们。 嗯，现在我们知道了，谢谢您。 嗯，对，海绵宝宝，我记住你了。对， 例行例宿，他说呢，暗恋的那个人已经结婚了，孩子都有了，还是初中呢。暗恋悄悄咪咪的，没人知道，为了看他一眼都是躲躲藏藏，如今我还是单身狗。下面还有人回复啊，我也是单身狗，要不要认识一下？ 嗯，可以可以，感觉好心酸呢，就看着人家恋爱，看着人家结婚怀孕生孩子，自己还是单身一人，是说自己伟大呢，还是说自己太卑微呢？ 初中的时候的暗恋故事啊， 嗯， 到现在还记得。 为非作歹你，他说其实呢，暗恋的故事大同小异，我只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论故事如何，都不要让这段隐藏的感情挂上三五年这样长的时间记号，这样多不快乐呀。 对，太久的话自己很煎熬的。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呢，从2015年第一次接触音乐调频就喜欢上了萱草的声音，这是个男孩子。他说呢，之后和他一起去了日本，去了五月天鸟巢演唱会，虽然在同一个地方不曾相遇，但冥冥之中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现在你嫁人了，我也娶了，但是依然粉你哦。一个喜欢萱草的男孩子，我还以为你俩真的有私情呢，偷偷的去了日本。 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小迷弟的心态，就是觉得，那个我的那个眼中最亮的星星他在干嘛了，我肯定也跟着去了。没有，我要说一下， 是动物园里的星星吗？ 嗯，就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叮，对，我没有啊，没有。萱草，萱草真的没有跟他去啊！大家一定要清醒一点，我怕有的人真的当真了。 哎，你知道吗，萱草？我刚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还想要不要帮你隐瞒一下，不要说出来，万一曝光了什么怎么办？ 哎，你这么不信任我吗？有，我怎么什么时候有过这种事情呢？下面有一个朋友，他叫阿泽，是个好青年。他说：“萱草是我的大兄弟，拔刀吧！” 我要和你决斗。 对，打起来，打起来，打起来！第二首歌来自于戚薇的《你是对的人》。 嗯，我觉得也很适合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啊，你是对的人，所以喜欢你，暗恋你。 飞蛾帮他说呢，其实一切的巧合相遇都不是偶然，只不过是我早早算好时间在那等待罢了，就这样慢慢的假装自己总是会遇见你的样子。 嗯，一直躲在壳里的蟹子他说，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暗恋，到现在也不明白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他。初中的时候呢，大家经常一起上下学，一起吃饭，那个时候班里同学都说我喜欢他，我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女生啊，女孩子啊，大家说我也懒得解释，反正该在一起玩还是会一起玩。我英语特别不好，每次听单词被罚站的总有我，后来呢他也每天都被罚站了。 我俩就每天都一起在教室门口站着。毕业后他去我高中的学校找我，然后说他搞对象了，对方也是我们班的同学。我当时听到后反而挺开心的，真的很开心的那种，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应该是不喜欢他吧。再后来就不怎么联系了，直到今年放假他说要聚一下，见面的时候看到真的没有初中的时候帅了，忽然我就放心了。 颜值不在， 看到你那么帅了我就放心了。 对， 就不会觉得遗憾了。 对对对，不会觉得不会加深内心的那种伤害是吧，就会觉得你看我幸好没有跟到你，幸好你放过了我。奇怪的感觉，撕掉你的标签，修改保持界限，让我们爱保持新鲜。你是真的 下一首歌来自任然的《雀跃》。 嗯，有了程又青的大人，他说呢，高中暗恋一个女生，我们走得很近，每个星期的周日下午不上课，我们还约着一起出去玩，可能都有一些喜欢吧。就是那个年龄呢，我缺少一点勇气，让彼此成为了很熟悉的同学。 嗯，其实暗恋嘛，都是这样的经历，可能到最后对方都没有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就不算暗恋了。 嗯，但是我在他的这个语气听来好像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喜欢，就是可能就青春期的一些小悸动吧，就觉得异性嘛，嗯，可能好像哎有一点点那么特别，好像又没到怎么样，所以就这份情愫在那儿一直在萌动着。我觉得还好没说出口，也我觉得不遗憾，反而是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当局者迷嘛，特别是很多暗恋都是在懵懂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怎么去爱，有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已经带过天了，当时的那个情境下你会很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啊，或者是对你的好或者不好啊，态度的转变啊，都会让自己心情随之变化。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可能你也经历了很多，见过很多人了，也谈过几次恋爱了，再回想起当年的那个时候的事儿呢，那个人呢可能就没有曾经的那种悸动啊，或者说满心都是那个人的样子，反而是就像看自己过往的一个故事一样，就拿出来作为一个谈资讲一讲的那种，看似云淡风轻。 对，很剖析的很透彻。 朱同学的碎碎念，他说打游戏认识的，是一名美术老师，很阳光的一个男生，真的超级喜欢他，因为他从来不玩游戏的我玩了一年的和平精英，但还是个菜鸟，他可能觉得他一上线就能看到我是巧合，但只有我知道，我会时不时的上线等他，就是为了能和他多说几句话。游戏不游戏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想听他的声音。我们分享过很多生活上的趣事，也分享过彼此的秘密，彼此安慰，彼此调侃，感觉就像是一个心灵寄托一样的东西吧。我们俩好像有一种默契，从来不想着打扰到彼此的生活，保持着分寸，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萱草帮忙分析一下。 我听完这段故事，我就只想到，就是说你以为的那些巧合，其实都是别人暗地里小心翼翼的蓄谋已久，哪有这么多巧合嘛？嗯，肯定都是别人花了心思的。 不过我觉得游戏里认识的人可能一是没有见过吧，还有就是可能会异地啊，或者隔得很远，或者是年龄可能差距也很大，还是要好好想一想。 我对于网恋啊，我一直持这种特别谨慎的态度，我不太相信网络中发展到现实中就是有多么大的成功率，因为一个是地方不在一起，再一个你毕竟没有见过，仅靠着那种你觉得好的感觉，对吧？你觉得，但是其实这种好感是很多东西来加持的，比如说他玩游戏玩得很棒啊，或者说他的声音让你听起来很舒服，但其实他真正的人怎么样你并不知道。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对啊，谨慎一点比较好。 就是在哪认识的就把那个人永远放在这个情境里，不要改变他。 嗯，是这样，如果一定要奔现的话，我也建议你做好就是失败的准备，也不要把他抱太大的希望。 嗯， 你说要给我爱的翅膀，自由的飞翔。 今天第四首歌了，来自于 TRY 组合的幸福翅膀。 嗯，希望每个人都能有幸福的翅膀吧，随时可以见到自己喜欢的人。多拉来来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说呢，我很悲催，每次我暗恋的人偏偏喜欢的都是我的朋友，但我每次都会大胆的表白，虽然最后结局都一样失败，但我还是觉得能遇到一个喜欢的人，生活都没有那么单调了。想爱就要说出口了，挺好的。 哎，我觉得这个朋友有点惨呢。看来你的朋友是不是比你长得好看、长得帅，还是比你优秀？ 颜值即正义。 对呀、啊，又喜欢的人，人家就喜欢女朋友去，哎，这真的有点惨了。不过我觉得，我觉得会有属于你的那款女孩，来到你身边的，慢慢等吧。送你一首歌，慢慢等。阿玛他说呢，高三的时候我跟他做过一段时间的同桌，我是那种特别敏感不喜欢跟别人碰触的人，每一次和别人一不小心碰到我都会弹开。有一次呢，我的右手在他的左手边，他突然把我的手抓住，十指紧扣，我特慌乱、一方面是有人突然碰我，再就是他跟我牵手了。我生气的甩开问他怎么这样，他笑着说，哎呀，我试试看你有多敏感。他说有一个关系很好的男生朋友喜欢捏我脸，但是呢他从来不什么，他说有一次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捏了捏我的脸，我都懵了。他可能说从来不说从来不说吧，就是突然捏那种。 就是这种突然的身体接触啊，对于一个少女来说还是挺震撼的，就可能会不知所措，然后挺害怕的一开始的感觉。 对，这真的是看女生她自己的性格了，有的女生大大咧咧的，她可能都能把那个手弯住男生的头，说兄弟一起出去刷游戏啊，打游戏去，对吧？但有的女孩子就是很小心翼翼啊，你碰她一下可能晚上都睡不好，失眠了。 不过我觉得不一样吧，就是那种大大咧咧的那种身体接触和这种很暧昧的身体接触，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可能还加了一些这个法术属性。 我觉得这个女孩啊，她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内向的，就是小内向的性格。我处于一个内向和外向中间的正常的女生，我如果有男生这么弄我的手，我就直接甩开他，或者滚一边去，就可能就是查几句就，虽然有点尴尬哈、场面，对，查几句可能就过去了，对，大家都不会太尴尬那种。 你给我快乐和希望。翱翔，是你为我编织爱情的梦想，不会再让我受一点点伤。谢谢你幸福的翅膀，你给我快乐和希望。谢谢你。 下一首歌来自徐秉龙的《迁徙》，很好听的一首歌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歌的时候还是在一个便利店还是超市的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听到的歌，然后用那个扫一扫听歌啊，就是听歌识曲才找到这首歌的，第一次听。 哦，迁徙，很多人就激动了，哎呀，我们迁徙哥哥的迁徙帅哥的这个专属的歌曲吗？这不是啊，迁徙人家这个迁徙的歌名是迁徙年，是吧？衣补旁加一个喜字那个喜，跟易烊千玺其实没啥关系。 此迁徙非彼迁徙啊。哎，其实说到迁徙年，突然感觉好有回忆的一个词啊。我记得是2000年的时候 是迁徙年吧，就一到那一年的时候就感觉好像要发生点什么事儿一样，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很有仪式感的事儿。但是过去之后发现也没有什么。 我还记得是就2000年1月1号的时候，你还记得那条新闻吗？说所有的计算器还是手机上的那个时钟都不准了，就是 哎对 对吧，好像是它无法识别什么新纪年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千年虫，对吧？有那么一次系统崩溃。 对对对，千年虫这个词儿。 嗯， 对， 你看我多有年代感，我还记得那个千年虫， 太有回忆了。 嗯， 哎，赶紧把话题拉回来。 对呀、啊，我昨天看了一档综艺节目啊，就是，然后我看完了之后才发现，这档节目是2001年，我算了一下，哇塞，都将近20年前的事儿了。突然感觉这个，你想想是不是？2000年到现在已经20年了。 真的，最小的记忆还在90几年呢，现在都已经到2020年了。 嗯， 一双壶，他说呢，我总是喜欢每次回过头来就看见他坐在座位上。要不就是喜欢听他叫我名字，说你又在吃东西呢，或者每次体育课呢，他也站在我旁边和我聊天。每次早上去跑操，在教室外排队的时候，喜欢碰碰我的马尾，遇见我的时候也会和我挥挥手打打招呼，有时候也会摸摸我的脑袋。但是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就转学了，就在数学课上收拾完抽屉中的书，背着书包就走了。我当时真的呆住了，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出教室，也没有好好的说一句再见，还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也不知道他转去哪里了。如果这个朋友也听这个听我们节目的话，真的希望他们俩能够联系上，至少要留个电话或者微信什么的。 哎呀，一说起来这个微信我就有点遗憾，就是我们上小学初中高中那会儿其实是没有手机的，更别提微信这种事情了，所以很多同学都没有联系方式。 座机。 对啊，对，只有座机，还有就是家庭住址。可是现在为止的话，很多人都搬家了嘛，根本就没法找人。 肯定失联了，好多电话座机都没了。 对啊，你说如果我们那个时候有加微信的话，其实现在完全可以轻松的找到那个小学同学，就看你愿不愿意去找了。 哎，你知道吗？我那会儿就刚有人人网的时候，特别开心，因为好多失联的朋友都能找得到了，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以这个学校为单位，就是什么小学啊、中学啊、高中啊，就是都能根据这个关键词找到这个人嘛，就觉得很神奇。有的时候会自动推荐给你这个人，你发现哦，是失联了好久的这个老同学、老朋友，觉得挺 神奇。确实是，哎，我那段阶段我找回来很多的老朋友，但是现在人人网没落了，他又没有这个纽带了， 对，已经打不开了。 现在你说玩微博、个人微信，其实并没有就是这种连接了，对吧？对，除非你同学给你拉到一个什么校友群或者是班级群，那就真的是你跟别人散落天涯了。 哎，你说吧，萱草，我觉得咱们一聊这个人人网的话题、开心网什么的，估计很多00后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一脸懵逼。你们两个老人在说什么？ 两个老古董， 赶紧回归正题，说点我们爱听的。 你是我最盛大的飞行。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安心雅的《在一起》。 在一起啊，一定要在一起。暗恋了这么久，今天就是一个表白的机会啊！借着白色情人节这个劲儿啊，我们的这个专题节目，一起来这个抒发一下自己的爱。憋了这么多年，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呢，以前觉得暗恋很美好，学生时代呢很喜欢他， 却选择以朋友的身份在他身边。现在年纪大了，觉得喜欢的东西就该去争取的，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在没有结果的事情上。暗恋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了，要好好的珍惜眼前人呀。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总结我们这期节目、 应该留在最后说是吗？ 嗯嗯。 心情他说有一个关于他的本子，上面写满了我对他的小心思，每天呢都是长篇大论。有一个关于他的相册，有我们聊天的截图，有任何他出现过的地方，有一个关于他的歌单，有我想给他唱的歌，有想对他说的话，还有一个呢他经常出现的地方，我的左心房。今年高考了、喜欢上他在这个特殊的阶段，也只能是我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这个时候还是要把这个爱隐藏住吧，等着高考结束之后再表露心意、也许你们俩真的就在一起了呢。 希望你能够把这份暗恋的就是小心思啊，能够转化成学习的动力。你要这么想、我一定要考上一个更好一点的大学，然后我就会有更有资格和底气站在他的面前说我喜欢你。 对，其实说到本子啊，有一个关于作业本的故事。这个蔡徐坤的小凡他说呢，上学时期的暗恋呀，哪怕是作业本两个人放在一起都会开心一整天呢。刚好落在我的上面、就收作业本的 时候。对对对对，没错。还有就是不小心被老师点到名字提问，然后就连续的两个人都被点到，一起站起来就感觉我们拜堂了我们在大家的注目下已经行了注目礼了、 哎、对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一样。 对，盖章了。白告先生他说他是我的高中同学，就真的如那句话所说，那天阳光正好，你笑得很美，我刚好回头看到午后阳光洒在他的脸上，他和朋友有说有笑，我刚好回头看着那温和的阳光洒在他的充满笑容的脸上，那一刻我沦陷了。 嗯，再说一条啊，雅雅雅他说呢，我唯一一次暗恋的经验告诉我，喜欢和在一起是两回事儿。你以为他的样子和现实中他的样子要差很远的，还好他不知道我。哎，那你们俩没有在一起、你怎么知道他现实中的样子了呢？ 可能想象，想象吧。 挺有意思啊，不过这样也挺好的，就是留一点幻想嘛给自己，因为确实可能你想象中的人真的成为你男朋友啊女朋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也是个普通的人，也会有缺点啊，也会有这个让你受不了的地方。 对，没准还会放屁呀、什么的。 嗯， 放屁。 对，也会放屁，也会去厕所。 我们这期节目呢是为了这个白色情人节的主题所做哈。其实我觉得也不光是因为这个节日吧，更多的也是想跟大家聊一聊爱情这件事情，尤其是暗恋。 对，对，突然觉得自己年轻了好多年啊，回到了曾经这个学生时代，暗恋的时代。 我们这期节目还往前说到了2000年，真的有一种有时光机的感觉。 20年前哦。 对呀、每次做节目都会穿来穿去，整个人就在年代的这个。怎么说呢，怎么形容呢，年代的河流里趟来趟去。 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音乐呀歌曲呀或者是记忆呀就像是真正的时光机一样，就一秒钟就把你带回到从前啊、或者20年前啊10年前啊5年前啊某一个片段某一个时刻、就像最近的那个穿越剧似的，就觉得好像自己回到了1990年的样子，回到了2000年的样子，觉得好像身心都轻松了一些、忘掉了很多这么多年来带在身上的那些枷锁呀或者是压力什么的，偶尔回忆一下过往也挺好。 所以我觉得音乐就是有这种魅力嘛，我们的声音在跟音乐结合在一起，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更多美好的感受吧。 那咱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已经超长了，希望大家这个喜欢我们聊的这些东西，如果你有这个暗恋的人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留言板中呢，把你的这个暗恋故事分享给我们。希望在这个白色情人节的日子里呢，能够说出你内心的声音。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吧，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我陪你要在一起，想在一起，就这样赖着你。就在一起。 情。